微笑是快那河边，十月流星勾一个圆，梦枕边我跳过山梦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好心开眼，大雪吹上一只鞋，春天的字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快来的间谍，尖叫划破漫长黑夜，向谁透露你的方位，想微笑时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勾引个人，梦着面我跳过山不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冒险开眼，大雪吹上一只鞋，春天的字是我的诗篇，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快来的间谍，完美这无罪，冰冻层层胶原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魇，完美这无罪，气氛难免醉醉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， 爱情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。

睛，永远的永远闭上眼，就这样实现。这夜里这梦里还在书痕那里，在那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黄，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。在那里小河流长，带领小溪潺潺，简简单单说着时光还更漫长。在那里微风吹来雪山春静静凉，打扫打扫尘埃落下

为什么我会挂念，在我心里面总会浮现你的脸。 我知道要收敛我心中的侧脸，这样下去太危险。 你笑容很甜，在一起很黏，说爱还太肤浅。友情的界限要怎么分辨，不能手牵手只好肩并肩。 花似箭，让我头晕目眩。哦，而我们之间要怎么避免？不去谈感情，只是聊聊天。 Hey

青涩和朋友聊从前，从心碎开始学会勇敢一点，能对你笑着怀念，只要再勇敢一点。 走过，我现在唱的这首歌，就带 去，我们曾走过。